性犯罪法上完，对，剩下一点点，剩第十九页这一页。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讨论说，那不管是所谓的强制性交或者强制猥亵罪，基本上它都有处罚所谓的结果加重犯这样的规定，结果加重犯这样的规定，在226条，在226条。226说呢，你去犯了221条，当然就是强制性交罪；222条是加重强制性交，或是后面的224、224之1强制猥亵跟加重强制猥亵，或者是225条的性及性交猥亵罪。你如果你去犯了以上这些罪，因而致被害人于死，对，所以你一定是先犯了上述的这些罪之外，那被害人产生一个死亡结果，那你这个死亡结果跟你前述的上述的那些犯罪彼此间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那就是要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非常非常重。对，那这个部分是被视为是一个加重结果犯的规定。那加重结果犯已经看过很多了啦。那它的要件呢，就是基本行为要是故意，然后呢，对于加重结果部分是过失，然后基本行为跟加重结果之间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那行为人主观上面或是客观上面要有能够预见得到加重结果的发生，那才能够成立加重结果犯。OK， 这个部分就回去复习行动的部分。那除了致死的这样一个结果之外呢，还有包括所谓的致重伤这样的结果，致重伤这样的结果。不过，如果你对于那个死亡结果或是致重伤结果呢，已经有所谓的故意的话，那个是下一个法条226条所谓的结合犯的问题，强制性交罪的刑事的结合犯的问题。刑事结合犯在226之1啊，它也是前半段的结构都是跟226条一样，但是差别在于说，后面那个杀人跟重伤其实是行为主观上面意欲接受的结果，对，所以那上面那个加重结果犯是什么？上面那个加重结果犯是说，行为人只有对于强制性交跟猥亵的部分，这些犯罪的部分是有故意，但是他对于被害人死亡结果还有重伤结果这个部分是没有故意的，只有过失。那226条之1这个刑事的结合犯，他是对于原本的基本行为强制性交或猥亵行为，以及后面的产生出来的这个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的结果，他都有故意。然后呢，可是结合犯不要忘记了，结合犯在行走的时候也有讲过，结合犯实物的认定的要件是什么？实物认定结合犯是什么？客观上要干嘛？结合犯客观上要干嘛？要以所相结合罪干嘛？既遂为前提啊，对不对？要所相结合罪要既遂为前提，这是实物见解，不要忘记了所相结合。也就是说，针对于杀人的部分还有重伤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要以杀人既遂罪跟重伤既遂罪为前提，才可以成立226之1。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会干嘛？前面的性犯罪跟后面的杀人、故意杀人跟故意重伤，就怎么样？依照50条的数罪并罚，因为刑事结合犯本来就是。它原本的刑，它原本就是数罪并罚，只是因为有刑事结合犯的关系，所以直接论刑事结合犯罪就可以了。OK， 好，那个那主观上面呢，结合犯的主观犯意要干嘛？实务性也说呢，虽然基本的犯罪跟所相结合的犯罪不需要有什么犯意联络，但是你一定是趁什么？一定是趁犯基本犯罪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去干嘛？违反杀人或是重伤罪。所以像19页最下面那个，再提醒你们一次，就是58年就判他说，强奸杀人那个是结合犯，就是226之1的结合犯，一定是先犯强奸罪，而又当场杀害被害人，才可以成立226之1哦。你一定是先犯强奸罪，而又当场杀害被害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顺序关系？以前我们在学刑事结合犯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特别去强调所谓的基本犯罪跟所相结合的犯罪之间要有所谓的顺序关系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先犯相结合的犯罪再去违反基本犯罪，还是倒过来都可以。可是，在某一些有一部分的法条，这个规则要依照法条上面的文意去解释为什么。像226之1就是这样子。226之1说什么？你看它文字，我们就挑221好了。犯第221条之罪，而故意杀害被害人者，你看它有而故意杀害被害人者。所以看起来你一定是先犯了221，然后之后再去杀害被害人，才可以用226之1的刑事结合犯。如果你先杀害被害人，再去犯221，这是什么？这是奸尸，知道吗？奸尸好恶心。对，奸尸，奸尸当然它就里面尸体啊，怎么会有221的问题呢？所以基本上226之1一定是什么？先奸后杀，知道吗？就是先奸后杀。嗯，真是太可恶了，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非常好。嗯，好，这个是，不过就算是你用数罪并罚啦，大概法院也是判死刑、无期徒刑啊。对啊，先奸后杀。嗯， 啊，这是强制性交的加重及无缓的阶段。不过有一个条文很有趣，226第二项。226第二项在学术上面也被归类为是所谓的加重及过犯。不过这种加重及过犯，你看它加重及过是什么、啊、对人家犯强制性交或强制猥亵，结果呢因而导致被害人羞愤自杀或意图自杀而重伤，也就是说那个被害人呢因为被人家强奸了，所以他觉得丢脸然后就自杀。如果被害人出现了这种自杀的结果的话，那也算是什么前面的强制性交罪的加重结果，也要加重变加重结果来处罚，就是这样合理吗？这都已经什么时代了，你被害人羞愤自杀，你因为对被害人有强制性交行为，如果被害人羞愤自杀的话，就加重处罚，变加重结果犯。可是这个时代的观念应该是什么？这个时代的观念应该是说被性侵犯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觉得丢脸，应该觉得丢脸是行为人，对，所以应该就会觉得丢脸是226前面犯那个强制性交或猥亵的人，而不是要被害人觉得自己羞愤自杀，然后去跑去自杀。被害人不需要自己觉得被强奸觉得丢脸这件事情，应该觉得丢脸应该是行为人才对。所以这个规定呢，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第二个就是说，它违反了加重结果犯的一个原理原则啦。为什么加重结果犯就是为什么要可以提高它的刑度去处罚？因为如果没有原本没有加重结果犯的话，它应该是什么强奸竞合嘛，对不对？应该是强奸来处理。那为什么有了加重结果之后就被变加重结果犯来加重处罚？原因在于说基本行为蕴含了所谓的产生的加重结果这样的典型的危险性啊。可是你对人家有强制性交行为，有很高的几率那个被害人会去羞愤自杀而死亡吗？这个部分的危险性好像还没有那么的 typical， 就是典型啊。所以这个部分第二项226第二项的正当性的学术上面是有批评的，不过这只是立法论上面的批评吧，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实务见解好了，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少出现的规定，几乎都不会用到啦。他说30年这个16他说呢，226第二项关于强奸而导致被害人羞愤自杀的这个规定，一定是要以强奸已遂或未遂的事实，所以不管前面的强制性交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基本上都是可以成立226的，都是可以成立226的。好，那个是30年这个判例是这样说的 ，OK。可是一定要是因为他是被人家被你强奸了，被行为强奸，然后觉得这样羞愤自杀。如果说他自杀是因为老公抛弃他，跟他被人家强奸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就不可以用226的第二项的处罚 ，OK。那21年的非字第九号判例，非字刑法第240第五项之罪呢，这个是要对于妇女已经着手为强奸行为，然后导致她羞愤自杀的结果才可以。那强奸引前面的强制性交是不是既遂的，跟本罪构成有关，这个跟上面的是一样的、啊、那个240第五项其实是226，现在226第二项。好，那就妨碍性自主罪呢就先说到这边啦。然后呢，因为今天的稍微有点空档，就请大家来写一下选择题好了。21页这边呢，是到目前为止的总则跟分则呢，我们已经有上过的相关的考题啦。对啊，那你来练习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对，第一小题呢，我们一起来看好了。下列叙所述何者属于准宗旨犯？准宗旨犯是哪一条啊？不给看法条啊，要侧练。对，准宗旨犯是哪一条？27条是宗旨犯啊，宗旨当然准宗旨犯也包在里面啊，要讲更精确一点。27条的第几项？27条就两项，对不对？第一项和第二项，第一项的前段、后段、头段，对，准宗旨犯跟宗旨犯差在哪里？差在什么？宗旨行为跟最后的法律行为结果的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OK， 所以你心中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看一下选项好了。A 说呢，甲杀 A 之后离去呢，经过路人报警送医 ，A 免于死。这个是准宗旨犯吗 ？A 杀他之后就闪人了，就路人报警送医 ，A 免于死，这是准宗旨犯吗？为什么不是？那判断选择一定要有的。A 根本就没有宗旨行为啊，他杀了之后就走了，对啊，所以理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连宗旨犯都不是，更不可能是准宗旨犯啊。B 呢说呢，甲杀 A 之后呢，呼叫救护车来救他，但是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呢 ，A 就已经被警察送医救治，然后没死。这个是不是？ 第一个他有什么急中的终止意思，这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可是他的终止行为是什么？呼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之前呢，他就被先一步被害人先一步被警察送医，然后没死，所以这个部分是什么？两次准终止犯的，所以这个庭先保留 ，OK。C 呢，假杀 A 之后呢，呼叫第二救护车前来救治，但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呢 ，A 就已经被路人送医救治，却仍因伤重致死。结果有没有发生？结果有没有发生？被害人死亡结果有没有？结果发生还可以论终止犯或准终止犯吗？不行。对，所以 C 错。对，第一呢，假杀 A 之后呢，心生不忍，迅速急救，但是 A 还是死亡了，所以死亡结果还是发生的，所以也不行。对，所以答案就是 B， 答案就是 B。OK， 我觉得选择题很难吗？还是选择题比较简单呢？你们比较想要写选择题，还是比较喜欢写申论题？好像各有优缺点啦。对啊，不过这等一下再说好了。先来看一下那个妨碍秘密罪章好了，这个比较有趣。我比较喜欢妨碍人家的秘密。对，因为讲义上面这个罪章的那个范围内容实在太少了，所以就我已经尽量把它扩充到10页，可是呢还是没有，对，就是没有封面啦，对啊，所以就只好变这个样子。那下礼拜呢开始呢，我们下礼拜的进度就是所谓的财产犯罪。那财产犯罪因为内容非常非常多，可是它多不是因为考试很难的关系，它多是因为学术上面在乱七八糟，对，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见解，然后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可是你去看目前国考曾经考出来的财产犯罪题目，其实它已经定型了。所谓定型，就是说考一考就是考那几个点。所以我估计说两堂课，我不会把它讲得很深入，你讲太多你们可能就会搞混。所以基本上会用比较重点式的讲法，然后会把国考讲的。纳进来，对，所以下礼拜三跟礼拜五呢，基本上就是上财产犯罪，然后是下礼拜三跟礼拜，下礼拜五是不是就是12月啦？好，然后12月剩下这两堂呢，一堂要上是社会法，一堂上国家法医，对，希望能够把它全部上完。对，你说社会法医、国家法医各就一堂哦，对啊，因为它其实它重点就是那几个，对，所以不用担心。如果上不完的话，我们再加课好了。我是非常不喜欢加课啦，就给大家造成负担，对，不太好。好，那我现在画画。这个讲台还蛮有趣的，这怎么大？你在让我跳舞吗？我就觉得用那么大的讲台好奇怪，对。我们的个人法益呢，基本上呢，专属个人的高度属人法益的部分呢，就只剩下名誉跟隐私这个部分。剩下接下来就下礼拜讲个人法益的最终章了，那个是关于财产法益。那财产法益不是个人专属法益，对。所以今天最后一个剩下部分就是侵害名誉跟隐私的犯罪，侵害名誉跟隐私的犯罪。那本质上来看呢、啊，其实306跟307呢，所谓的侵入住宅罪，还有所谓的非法搜索罪啊，基本上这两个罪也是跟隐私有关，那但是因为它是放在自由法益罪章里面，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到自由法益里面去讨论，就不在这边讨论。所以名誉的部分呢，名誉的部分涉及到的法条呢是309条以下，包括309、310。那311条呢，其实是一种主权违法事由啦，所以它就没有独立性，啊，对，还漏一个是313条，大家自己把它补上去，309、310跟313。那隐私的部分呢？隐私的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有分成两大类型的。如果你要分的话，可以再进一步分辨。第一种是人家根本就不想要告诉你什么秘密，然后自己去刺探，用刺探的方式。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然后就去窥探他的隐私，这是属于刺探型的隐私的侵犯。那另外是属于泄密型的，人家跟你讲的什么秘密，或是人家信赖说你不会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所以跟你讲什么秘密，但是呢，你就违反了这样的信赖关系，把这个秘密把它泄露出去了，这叫泄露型的侵害隐私。所以侵害隐私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所以这是属于刺探型的，这是从315条、315、315G 跟315G2。那315G跟315G2就叫做曲眉缝条款啊，对啊，那是因为当时光碟偷拍事件所以跑出来的条文。 那泄密类型呢，从316条以下开始，316、317、318、318之一。那318之二呢，没有独立性，因为它是说利用电脑去泄露人家秘密的话呢，这是要加重二分之一处罚，所以它构成的就是316到318之一而已。OK， 所以它整个架构最脏的架构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先来从名誉开始啊，这个讲义的篇幅比较少，原因是因为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考试上面它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而且它通常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很小的一个点还是会出现啊，所以后面会附了比较多的题目。等一下有一题是大魔王，这个大魔王这一题呢，真的出得太棒了，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两个礼拜所学的全部都复习一次，你知道那个题目好恐怖，对，有好多对，对。我们先来看一下309。309呢是说呢，公然侮辱人的话呢，就处拘役或300块以下罚金，这真太轻了。所以大家就尽量去侮辱吧，反正呢就是拘役或300块以下罚金也没多少钱啊。对啊，300块以下罚金其实是要乘以30的，因为有罚金法和提高条例就要乘以30。现在看第二页。公然侮辱是大家都很熟啊，为什么？因为天道人侮辱别人，大家都很熟。他保护的是所谓个人的感情名誉，就是甘金贵老师的说法。个人的感情，什么叫感情名誉啊？也就是说呢，有可能一个人呢被另外一个人骂了之后，被侮辱了之后呢，他自己就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糟糕呢？他心里面糟糕，心里就会受到创伤。对，所以说感情名誉会受到创伤。那实务上面呢，其实五花八门啊。你看那些政治人物，天哪，你要侮辱人家，什么骂人家猪头啊，然后以前我们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什么比宋楚瑜还要奸诈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骂人家花妈啦，反正大概奇奇怪怪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只要因为他保护法是感情名誉，所以我只要觉得说我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那么糟。例如说，我根本就不是花吗？我只是胖了一点而已，对，然后头发卷了一点而已，像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花讲我是花吗？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觉得非常的受伤，对。所以保护感情，因为一推演到极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哎呀，自己没什么，骂人家花吗？花吗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他也长得蛮可爱的啦，对啊。所以实务上面就会出现，一天到晚都有人去告人家公然侮辱，告人家公然侮辱。可是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太夸张了啦，台湾对言论自由的其实我就觉得有点过度的放纵。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学术上有主张说，你要当然啦，我们如果说比较相怨一点啦，就用学术上的标准，他说呢，什么叫做侮辱？侮辱就是要考虑到行为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还有被害人关系、行为地的方言或是用词的习惯等等。所以骂人家叉或者叉叉叉，有时候是发语词啊，你也不要太在意啊。对啊，去当兵的时候就知道，所以一天到晚在旁边那边叉叉叉叉叉叉，那个都是发语词。对，久了之后你自己会讲。对对，所以不用太在意这种东西。当然你在课堂上面可能很少听到老师骂叉叉叉啦，啊，有某个老师例外啦。不知道是谁，我也不能讲，我讲出来就变成会诽谤罪，然后我们就变成诽谤罪。总言之啊，那个侮辱呢，如果说你要标准一点的公式，考试你需要写标准，那就是考虑到行为人的年龄、教育程度跟职业关系。所以骂医生是一种是什么东西啊？对，骂医生骂什么比较好？赶快讲。 庸医， 还有什么？ 黑心。 蒙古大夫啊，对对对，这个很好。对对对，还有什么？好像差不多。对，那骂法官是学术白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骂法官是学术白痴，你觉得怎么样？ 听不懂。 不过这有可能是诽谤。为什么？因为侮辱跟诽谤呢，差别在哪里？侮辱是一种抽象的乱骂，对，它不是事实，它不是一种事实，它只是抽象的东西，是猪啊、猪头啊，像这种东西的。你不用去证明说他是不是猪头，对对对，他只是一种抽象谩骂，人家不是事实，你也证明不出来啊，对啊。可是诽谤是什么？诽谤必须要提出具体的事实来加以指摘，对，所以你骂法官是学术白痴，有可能这件事情是可以证明出来的，对，他应该是一个事实，所以比较像是诽谤，对，比较像是诽谤，比较不像是侮辱。 可是你说法官的发型太丑，像山顶洞人或者会发光电灯泡，这个呢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侮辱的行为。不过这说明也是一种事实上面陈述。对，总而言之就是要抽象谩骂。对啊，抽象谩骂。三零九跟三一零的差别在于说，一个是事实，一个是通常一个是事实啊，就是三一零需要是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出来是正位的，只有事实才可以证明出来是正位。但是评价。评价是证明不出来真伪的，评价就是会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同，然后而有所不同。像你跟我讲过，卖家是如花，如花有人通常觉得它长得漂亮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如花它是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只能够说那是一种评价。所以三零九部分主要是一种评价性的东西，那三百一十条的诽谤罪一定要是一种事实，而且那是一种可以证明出真伪的事实，那是三百一十条的规范的范畴。不过这两罪其实常常都是会一起出现，为什么？你只要写一封信说，这个医生呢，某一天呢，在我临盆的时候呢，就把我小孩子给剁掉了，甚至昏晕，真是蒙古大夫一个这样子。所以后面蒙古大夫呢，就是什么，公然有写信哦，把它贴在 BBS 上面好了。对，那这是公然的状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OK， 后面那个是309，那前面那个部分呢，他说那个人就没有把。去剁把你小孩子给剁掉，所以那个部分是不实的指控，那个部分是诽谤。对，所以一句话里面有可能有一部分是诽谤，有一部分是侮辱，这两个罪呢是有可能会是一起出现的，是有可能一起出现的。好，那三零九的要件呢，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公然状态，公然状态就是不特定多数人或是特定多数人都可以共进共闻的这种状态啊。那那个被侮辱的那个人呢，有没有在场呢？其实不重要，被侮辱的人有没有在场不重要，反正就是你只要是在一个公然的状态，对他讲说呢，马英九呢长得，马英九还长得像什么？好的，你们觉得要给他什么形容词比较好？啊，算了，不要随便乱骂人，有点口味。对，你们自己心里面帮他做一条那个，帮他修上做一个修饰好了。对，不管他，对，总而言之就是。只要是不特定多数或特定多数的，大家都可以有可能共进共闻就可以了。那这个标准有时候会比较模糊一点啊？为什么？模糊的情况是在，例如说在教室里面，教室里面有六个人，那个教室是只有那六个人才可以进入的。那在六个人的前面说另外一个人长得像猪头一样，会不会构成公然侮辱罪啊？实务曾经好像有一次的意见是认为说呢，那个公然者是三个人以上，可是那三个人以上要扣除掉。行为人跟被害人在里面，然后还有三个人，那就算是公然，这个就给大家做参考了。不过有些比较编辑的案例，像刚才那个封闭的教室，但是里面有六个人，那能不能算是一种公然状态呢？那为什么限制在公然的状态才可以啊？因为只要如果说是一种封闭的状态的话，那我骂另外一个人是猪，这件事情我马上常人都会做，不是吗？因为谁真是有关系，唧唧歪歪的，然后怎么样，然后在念念，你跟另外一个你的好朋友这边谁的样的时候，通常就是在侮辱人啊。不过呢，这样一个侮辱的行为呢，就纯粹是一种发泄管道。那种发泄管道，如果说已经构成公然侮辱罪的话呢，大家以后就都不敢讲话了，最后自己摸摸鼻子好了，就会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所以这个部分你要骂人，你要在公开场骂人，那他人的名誉才会有受到损害的危险，他的名誉才受到损害的危险。OK。好，那下一个是说呢，第二项比较有趣，第二项叫做加重公然侮辱罪，它是要用暴力的方式，所谓的暴力方式就是物理上面不法腕力的强暴的方式，用强暴的方式去对人家的身体去施加直接强制的这样的让人家名誉受损的行为。那什么叫做透过对他人的身体施加强制力，然后让你会这样的行为会让人家觉得很丢脸呢？所以林东宝老师就说泼粪啊。泼上去知道是吧？臭死了！就我是觉得臭死，我会觉得丢脸，被人家泼粪怎么丢脸呢？就是自己觉得很恶心，觉得很臭。对，丢鸡蛋啊，然后呢，当众打耳光，这小学老师一天到晚做不是吗？现在比较不会，我那年代常常有这个事情。对，那另外就是拖把人家关在那个猪笼里面，然后拖他游街啊。林善良老师说呢，强行脱人家裤子也算，强行脱人家裤子。你们觉得怎么样？会让他的感情名誉受到损害，会觉得丢脸吗？还是他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是大掉一位，所以没差。你脱裤子，我觉得很爽，对，让人家可以看得到，对，其他人会自卑啊，要自卑是其他人，不是我，对，有可能啊。不过我觉得， 这个部分其实报强施强暴然后达到公然侮辱这样的效果，其实你放太宽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问题啊，对，可能会有点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是德国法院讨论，他说呢，对，其实他们是在强制猥亵那边讨论的啊。刚刚那是不是你思考一下，有没有人强制猥亵，在别人的脸上面撒尿？你们觉得这有没有强制猥亵的问题呢？还是公然侮辱、暴力，而且是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加重公然侮辱罪，在别人脸上撒尿，我觉得那个构成加重强公然侮辱罪，我觉得是 OK 的、啊。那会不会构成强制猥亵啊？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所谓的性意涵呢、啊？通过撒尿来觉得发泄自己的性欲，那是有可能的。有人性欲比较不一样啊，可能说觉得在别人脸上撒尿会有啊 ，A 片看太多了，对，都是在演这种情节。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往下看看这个题目好了，就是八年律师第三题，他说呢，甲乙呢，就是以前看过的啦，只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什么正当破裂那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洗门风的部分，就是强迫人家呢在那个这个人是，反正就是强迫他人在菜市场下跪，然后跟过往的人群哦就磕头奉宴，这部分成立什么？要选在跪。然后跟人群磕头奉烟。现在讨论一下妨碍自由的部分好了。要求人家在菜市场下跪，跟人家磕头奉烟，这是什么？这是304嘛，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这304这边没有新生，我也不问题，所以不会是305嘛。这304。可是呢，会有302的问题，为什么？在菜市场下跪，然后要向人家磕头奉烟，那表示什么？你的行动范围就是限于什么？你跪下的那一块的土地上面，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所以也会有302的问题，也会有302。所以这个题目是有自由的法益的部分是有302跟304。好 ，OK。那可是呢，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啊。这一种在要求叫人在市场下跪，还有跟人家磕头奉烟，除了所谓的自由法益问题之外，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的行为呢？如果人家叫你在菜市场下跪，然后跟来往过往的行人磕头奉烟，你会觉得丢脸？我是觉得蛮丢脸的、啊，我觉得这比变成泼粪还丢脸。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边还是会有加重公然侮辱罪的问题，因为菜市场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它当然是一种公然的状态。对，那你是使用什么强制的方式？因为前面构成强制罪嘛，你是使用强制的方式，然后呢去进行这样的公然侮辱的行为，就是传说当中的洗门风啊。对啊 ，OK。所以这个题目基本上针对于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解过了，那这个是后面残存的部分。好，那这是309条。所以309条这个东西呢，在学术上面没什么特别的争议，不过你以后到实务界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会有反而这一种条文会反而让你不知所措，到底会不会构成公然侮辱，把秋衣的头发摘下来会不会构成公然侮辱，你们觉得呢？把他加码在一下，会不会是公然侮辱？他自己会不会觉得感情上面受到伤害？就是说，糟糕，大家都知道我是你的代加码的人，对，他会觉得很丢脸，一定会。对，你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知道吗？虽然你可能不喜欢他，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公然侮辱问题啊，是公然侮辱。那没有强制罪的问题，因为他不是压制求利的意思，对。他只是偷袭，把他的那个假发把它摘掉。OK， 好，下一个犯罪是310条诽谤罪。诽谤罪的法条呢是什么呢？他说呢，这个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他说呢，意图散布愚众。OK， 所以他是一定要有散布愚众的意图，他主观上面一定要散布愚众的意图。那构成的行为是什么呢？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你知道，诽谤罪。基本上侵害名誉的这些犯罪呢，都是危险犯。为什么？你要讲话讲出来的，不需要等到他。那至于他人的名誉是不是因此而受到损害，那个不是重点，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你不可以随便就去传述一个会让他足以看足以损毁他的名誉之事。所以不管他，所以不需要要求到说他的名誉真的有被损毁的这种状态，而且他的名誉有没有被损毁这件事情也很难计算出来。所以只要要求足以损毁他人的名誉，所以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如果说已经有很高的几率会导致他的名誉，所谓的名誉就是社会上面对于这个人的评价的观感评价有下降或是减损的话，那就可以构成310条的诽谤罪。 可是呢，它是有限，它是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块以下罚金，也是一个轻罪啊，也是个轻罪。那第二项是说呢，是加重诽谤罪。他说呢，如果你是用散布文字、图画这种方式呢，去犯前项，就是第一项这个诽谤罪的话，就是处2年以下就加重。为什么是用散布文字或图画的方式去犯诽谤罪，就会加重处罚？你到处去发传单，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下面每天小代记，是这样子，为什么就要加重处罚？那是因为散布文字或图画的这种方式会怎么样？让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有可能是真实，也有可能是不真实，但是是足以毁损他的名誉的事实，它的扩散力会被加强，扩散力会被加强。原本你没有用文字、图画这种方式，那就算了啦，对啊，反正别人也看不到、听不到，你是跟另外一个人讲而已，对。可是如果你用文字、图画的方式的话，有可能就贴在布告栏上面，贴在 BBS 上面，那大家都看到啦，对啊，那看到的人就越多，看得到的人越多，他的名誉就会有越下降的危险性，所以要加重处罚 ，OK。所以第一项跟第二项基本上是构成要件是长这个样子，不过它跟309差别在哪里？除了我刚才讲过的310条，一定是要以什么传述的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可以证明的出来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才会构成310条。如果是属于抽象的谩骂的话，那是309条公然侮辱的范畴，那不是310条。310条你所传递出来的一定是可以证明其真伪的事实才可以。OK， 那。另外一个差别在于说，309要求是在这一个公然的状态去侮辱人家，但是310条呢，有说公然吗？没有啊。所以呢，即便是两个人，但是你只要是出于，但是他虽然不要求公然，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取代，就是意图散布愚众。所以你要构成诽谤罪，你一定要是什么？有向他人散布不实，或者是这样的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事实的这种目的。然后去散布这些不真实的事实，才会构成310条，才会构成310条。所以虽然它跟309不一样，不要求公然，但是它另外要求什么？必须要是出于散布愚众的这样意图。OK， 那这个罪的重点都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罪的重点在于310条第三项还有311条这两个条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310第三项跟311条，这个叫做所谓的阻却违法事由，而且是属于。310第三项是310条诽谤罪的特殊阻却违法事由，那311条呢？311条这个阻却违法事由是对于本章之罪都有适用的，意思是说309也可以用311条哦，309可以用311条，312、313也可以用311条，对。可是呢，310第三项就只限于310条才可以适用，只限于310条才可以适用。310第三项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说：“对于所诽谤之事啊，如果你能够证明他是真的，就不处罚；能证明是一个真实者的话，就不处罚。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证明说那个当事情是真的话，原则上是不处罚。但是有但书哦，但是呢，如果说你提出来这件事情呢，这个涉及到私德，而与公众公共利益没有关系的话呢，还是要处罚。意思是什么？你讲的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属于私人领域性事情，例如说那个隔壁家那个老王，好像在外面有小三呢，就这样讲出来奇怪。老王隔壁老王有小三，就是其他人会想知道吗？那个不一定啦，对啊，可能他老王想知道，对的。不过公众是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兴趣的，对，除非他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话呢，他的私。公众人物就不会说人私德了，公众人物的隐私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少，所以就会变成跟公共利益有关系。比如像跟刚才那个老王昨天呢晚上呢有没有跟小三微信行为这件事情，根本就其他人一般的社会大众完全不会想知道，所以这单纯涉及到私德。所以如果说有人去传递这件事情的话，即便那个人能够证明他是真的，这件事情是真的，老王昨天真的有跟小三在做性行为。即便后来证明说这件事情也是真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私德跟公益无关，你就要闭嘴，你要传出去，那就是用诽谤罪来处罚，很恐怖，很恐怖。所以呢，即便你能够证明说那件事情是真的，但是如果那是属于私领域的事情，属于私领域的事情，你就不可以把它传递出去，就不可以把它传递出去。这个是310条第三项。那如果说那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单纯的私领域的问题了，这个是社会大众都有知的权利，都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 周杰伦跟蔡依林之前呢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或是呢蔡依林的那个男朋友到底有没有上夜店啊，像这种事情呢，有可能因为他是公众人物，所以所有大众有知的权利，他就是公利有关系。我觉得这哪还是跟公利有关系，那纯粹是你们那些乡民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八卦而已。对。但是呢，像马英九总统呢，在外面有没有小三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系，因为他如果有小三的话，代表他治国能力有没有受到影响？对，不过也不用怕，反正钟美琴那个脸那么凶，对不对？看起来我看他也是不敢呐、啊，对啊。好，这叫证明真实的条款。那现在问题来了啦，从字面上看起来，对于说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是谁要证明啊？是行为要证明吗？还是检察官要证明啊？那其他犯罪里面构成要件是谁要证明的、啊？当然是检察官要证明的、啊，对不对？行为依照什么无罪推定原则来干嘛证明自己有？干嘛要去积极提出来证明说自己是无罪的、啊？不需要啊，所以是检察官要去证明啊，检察官要去证明啊。那不是这个条文上面说，对于说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看起来好像是说行为自己要证明的、欸，所以到底是谁要证明啊？这个趁现在到509号解释，509号解，这个应该在第4页。509号解释很长啊，不过我只把它截入重要部分就好了。他说呢，刑法呢310条，那头条就是310条，第三项的前段说，对于所诽谤之事呢，能够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他说呢，这个是对于言论内容跟事实相符这个保障啊，去限缩刑法可能放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呢都有言论自由啦，所以你可以去传递某一些事实，对。那如果你所传递的事实被证明出来说是真的，那原则上呢就不会受到诽谤罪的处罚，然后鼓励大家多多发言，然后促进了所谓的真理的发现，这样，对。可是呢，在某种情况底下呢，像310条，他第三章就跟你说啦，如果说这件事情跟私德，只是单纯的私德跟公众利益无关的话，你就不要传了，传出去的话，他就侵犯隐私权这样的疑虑。所以就不可以讲话，所以这是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他说呢，非未指摘或传述诽谤事项的行为人，必须要自行证明他的内容确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免除刑责哦。OK， 所以呢，继续我们先跳两行下去，最后倒数两行，不得已这项规定就是310条第三项的规定，就免除检察官或是自诉人，自诉人在诉讼程序当中依法应该要负的故意毁损他的名誉的举证责任。或是法院发现真实的义务，就是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163条职权调查的义务，那是不可以。所以依照这条的规定，要负举证责任的人，要证明其为真实的，不是说行为人自己证明举证证明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而是什么？检察官跟法院都有义务要去证明，都有义务要去证明。不过下一个问题来了，好啊，你说行为人不用自己证实说那是真的，没有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武器。509号解释呢，刚才我们还有另外一段没有看，还有一些没有地方没有看完，对不对？就是倒数第4行，为行为人虽然不能够证明他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呢，依照他所提出的证据资料，可以认为说他有相当有确信那个是真实的，就不可以用诽谤罪来处罚哦。所以证明的程度不需要证明到说完全的证明出来说那件事情是真实的，无疑是什么？行为人只要说哦。我之所以会去讲这件事情，我之所以会相信有这件事情，然后去跟人家讲，意图上不宇宙嘛，对不对？原因是因为什么？我手边有证据资料，这些证据资料可以，我就是依据这些证据资料，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是我乱讲的，因为乱讲就会构成诽谤罪嘛，他自己知道。所以509号解释说，为了避免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啊，基本上呢，行为人或者检察官或者法院不需要证明到说这件事情他所讲的传述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只要行为人。依据他，如果他可以提出资料、证据资料的话，可以证明说他有相当理由，可以确信说那件事情是真的，这样就够了。即便后来证明说那一件事情根本就不是真的，也没差，行为仍然不会构成诽谤罪，仍然不会构成诽谤罪。所以这里就来了，如果说行为人能够提出资料，确信他的主张是真的的话，就不会受到诽谤罪来处罚。这个就是美国法上面所说的真实恶意原则，真实恶意原则。认为说你只有出于恶意的，然后去传播一些他人的有关的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事情的时候，才能构成诽谤罪，才能构成诽谤罪。如果是出于善意的话，出于善意的话，基本上不会构成诽谤罪。那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那就看嘛。如果说呢，行为人依照他本手边所想的资料，或是他有去查证，他有稍微去查证，然后经过查证之后，就我说这件事情呢。可能性非常的高哦，应该是真的哦，他觉得那件事是真的哦，然后就把它公布出去，看在一周刊上面这样大家都看得到。 这个时候呢，只要他有经过查证，而且他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说他依照这些资料有合理的确信可以认为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他就不会构成310条的诽谤罪，很普通的310条的诽谤罪。所以关键点在哪里啊？那什么时候是会构成诽谤罪？第一个，你完全没有查证，你就到处乱讲，就把它去讲出去。人家跟你讲什么？天哪，那个某某人呢，竟然有小三，然后就是看，然后你完全没有去查证说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小三，然后就是到处去宣扬出去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未经查证，完全都没有查证。另外一种是什么？你虽然有查证了，但是你随随便便乱查证的，没有到达什么可以确信相信说那件事情是真实的程度，对，就是散漫性查证，有重大过失查证，像这种情况也会构成所谓的诽谤罪，有构成诽谤罪 ，OK。好，那这个是509号解释的补充啊，509号解释补充。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行为人依照他手边的证据资料显示说呢，他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某个人应该是在某天晚上也跟人家去做一个毒品交易行为哦。那结果呢？后来呢？如果说那他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在犯罪嫌疑人上面是什么意思？他确信他的主张是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他主观上根本就没有要诽谤他人的故意啊，他就觉得那件事情真的嘛，对啊，他就没有诽谤他人的故意。我们实务判决也是这么说的。那看到第四页，这个呢，93年台非，这是非常上诉一个108号判决。他说呢，行为人如果能够证明说他有相当理由确信他所说的言论内容是真实的，就没有诽谤罪的故意，就没有诽谤罪的故意，就不会构成310号的诽谤罪。OK， 好，那以上是所说的证明的证据条款。可是下一个问题来了。那如果法院也查了，或者检察官也举证了，行为人呢也积极提出证据资料去证明说他觉得说他怎么样真的，但是法院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判定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行为人自己手边又没有什么证据资料的时候，这个时候普利要归谁？嗯，我觉得法院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普利要归谁？归被告。所以这个部分是限缩罪疑为轻的这个适用，所以行为一定要是让什么法官相信说，哦，你有尽到查证义务，然后你才可以主张说你确信他的主张是真实的。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然后法院又查不出来说到底事实是真，事实的真假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话，那不利要归给行为，不利就会被归给行为。这是某种程度上面限缩了罪疑为轻的这个适用。为什么？因为原本罪疑为轻说什么，法院最后如果查不出来的话要怎么样？做有利于行为人的认定啊，对不对？可是310条第三项说什么？第三项它的构成要件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如果说呢，对于诽谤之事呢，能够证明其为真实者就不罚。反面解释是什么？如果你不能够证明其为真实的话，要不要罚？就要罚，就要罚。所以是限缩了罪疑为轻原则的适用。只不过行为人也不用证明到说这件事情一定是真实的，也不需要证明到这么严格的程度啦。只要依照他手边的证据资料，他可以确信说他的主张内容，他所传述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是310条，第三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311条，这是善意发表言论的阻却违法事由。善意发表言论阻却违法事由。那我刚才讲过了，311条对于309、312、313这些条文都是有适用的。所以如果说呢，在考试的时候，除了法定跟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之外，你还具备了311条这四款的阻却违法事由的话，那也是可以阻却违法。所以你还是要额外审查有没有311这四款情况。第一款是说呢，因为自卫、自辩或是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然后去传述一些足以诋毁他人名誉的事情，像什么啊？这是什么情况？最近不是有那个台北新北市那个校长涉及到那个便就是午餐那个弊案嘛，收受回扣嘛，对不对？你知道吧？就好多好多学校校长被抓走的这样子。可是你觉得那个这种事情会发生，一定是怎么样？行之有年的，不会这么多校长被抓走啊？校长一定也是有他的困难嘛，对不对？如果你不给这些厂商，如果厂商不给校长回扣的话，基本上校长有时候会很难做事。在那个位置的人本来就是需要圆融一点啊，要做一些人情啊，对啊。可是有时候就会因此犯法。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几乎每个学校都沦陷，所以那些学校校长现在都不知道在，大家都在看搜索里面，那时候全部都代理校长，对啊。那那个如果说有一其中有个校长被抓到了，对，然后就说收受回扣的人不是我，是那个总务主任，他到警察局这样讲，那他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怎么样？第一个，这是公然侮辱还是诽谤？对总务主任而言，这 是抽象的谩骂，还是可以经过查证证明是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后者嘛，对不对？所以是诽谤，有可能是诽谤。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毁损到、减损到总务主任的名誉？会啊，大家说啊，这总务主任原来是有收受回扣的、啊，大家对他的社会评价就会爆就掉下来。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校长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讲出这种话，这个叫做因为自卫，然后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然后去传输一些主意，让人家产生那个名誉受损的这样一个话语。这个部分就有可能可以阻却违法，这是特殊的阻却违法适用。第二种情况是说，公务员因为职务身份报告，就是说警察局都有所谓的督察室这样的这个东西吗？警察局没有做过，有一个东西叫督察长，然后督察长里面有督察长室，基本上督察长室就是吊杯啊，都会专门去抓那个警察里面内部的违法犯纪的事情啊，所以警察一定都很讨厌他们的督察室里面的人员，对，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做来抓自己人的。那假设说呢，这个督察长呢要求说呢，某一个督察室里面的成员呢的警察去调查说另外一个警察有没有涉嫌收受贿赂的话，那结果呢跟书上的报告，那个警察那个负责奉命去调查这件事情的警察，他提交的报告出来了，上面就写说有，他有在某年某月跟某当事人会面，然后去收受贿赂。那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讲这件事情，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是不是足以抵损他人名誉的事情，是。可是呢，因为他是因为公务上面的职务报告的关系，所以他呢还是可以用311条来阻却违法，还是可以用311来阻却违法。第三个呢是说呢，第三个是比较重要的，请大家大心听，他说可受公平之事而为适当的评论啊，比如说这个是国家跟地方的政事，国家跟地方，梦想家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吗？无论意义或甚至是不是 A 钱呢？然后假设说你这样传输出去好了，说他们 A 钱，对，莫德纳预算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然后他们其实只有 A 钱，有跟厂商有挂钩，有收受回扣什么之类的，就这样讲出去的，有可能这个是什么可受公平之事啊，对不对？这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事情，可受公平之，大家都可以来讨论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可以阻却违法。那个人著作的表现，例如说呢，某某老师写的文章呢又难看，然后写的又烂。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因为他的文章是不是写得很烂，这件事情是可以证明其为真假，也是有真假的真实性的，所以是诽谤罪。可是呢，个人著作表现这种东西呢，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就是大家都可以讨论的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阻却违法。那最后一个最典型的，但是适用在媒体报道上面。媒体报道上面其实是这个诽谤罪最大宗的来源啊，最大宗的之前有所谓的一周刊有没有那么告来告去的啊，新新闻啊什么的。那个部分呢，有可能他就会主张说这是可受公平之事啊，他所传递出来的内容是可受公平之事，或者是大家都可以来讨论的事情。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就可以不去违法，他就可以不去违法。不过新闻的记者的刑事责任通常都会涉及到所谓的诽谤或是侮辱啊。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有或是一些隐私的犯罪，因为他要去挖，现在的人就是喜欢看听八卦嘛，所以他就想要去挖一些隐，尽量挖到一些隐私。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会触犯的所谓的妨碍秘密罪，或者是这里所谓的公然侮辱或是诽谤罪。那他们本来其实新闻记者本身，如果他要诉求违法的话，应该是可以用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啊。如果说他是经由合法的管道来取得这些消息的时候，可是目前我们的实务见解不让新闻记者去主张这个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来阻却违法，可是学术上面是有这样的建议啊，对啊。所以不过不管怎么样，反正这边就这边的公诽谤罪来看呢，它是311第3款这个可受公平的事项。如果说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在媒体报道的相关的刑事责任部分会涉及到这个部分。好，第4款是所谓的中央或者地方会议或者法院或者公众集会的记事。中央或地方会议指的是什么？比如说中央部门的开会啊，对啊。然后呢，吴敦义就说呢，那个屏东市长，你是不是有收取什么回扣啊？这样子，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有可能是出于善意的发表言论，有可能出于善意的发表言论，或者说那个苏家权的房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对啊，那需要我们讨论一下。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善意的发表言论，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会议讨论的事项，那是他们在会议当中讨论的事项，会议讨论难免啊，都会有讲一些有可能会抵损人家名誉的话语。那这些话语如果说，我是因为出于会议的讨论然后才讲出来的，那这个就可以因为是善意言论来阻却违法。OK， 那法院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例如说，在法院上面的那个记事是什么意思啊？法官的问题说， 是不是有通奸啊？你说法官在问话之后就会构成诽谤罪吗？当然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法官，是基于他的职权善意发表言论，所以可以独特吧 ？OK， 好，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题目好了。嗯，也是不要看解答啊、哦，也是还蛮简单的啦。对啊，就单纯的暖身。他说呢，甲乙呢陷入热恋，然后密切交往呢，而且呢将两人床壁的私摄影制作成光碟留念。然后之后呢，通常这样讲，通常就是光碟之后会干嘛？就出去了，对啊，想也知道。那之后乙呢，因为赌出六合彩呢，赌出了新台币200万，现在还没有合彩吗？现在只有政府合法的六合彩，就是运动彩券。对，新台币赌出了200万元。那主头丙呢，就跟乙说呢，如果当他的情妇，你就可以我就免除你的200万的债务。然后呢，这个乙竟然就离开甲了。那甲呢就受到打击啊，他就把乙的裸照呢就把它抛到网络上，要求乙回头。那乙呢就他其实是要想要用把裸，我跟你讲，我如果不跟我复合的话，就把你裸照抛上网络上面去。那乙呢为了取回光碟，他就跟丙商量说呢，由乙呢赴甲住处去谈判。对，然后呢丙呢在某面闯进来将两个人捆绑，然后佯装成搜寻财物，然后趁势取走光碟。就是内政通外鬼啊，对啊，先叫丙呢假装去跟他谈判，然后最后其实那两个人是认识的嘛。当丙闯入将甲乙捆绑完毕之后呢，想要大声搜索光碟的时候，邻居呢这个花妈就来敲门了，那丙呢就只好跳床走开。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争点啊，不过我们现在讲看这个问题。甲呢在事后察觉乙丙的计谋啊，就是竟然识破了，还蛮聪明的。然后呢，就把乙的裸照呢，把它抛到网上面去。请问要如何论断甲的罪责啊？嗯，你觉得怎么样？把人家裸照抛到网上面去，构成什么？嗯，散播猥亵物品，这没有问题嘛？对不对？235嘛，对不对？235。可是呢，会不会让人家的名誉产生损害呢？你觉得？如果你的裸照被抛到网上面去的话，你觉得这个是侮辱？是诽谤，侮辱跟诽谤的差别在哪里啊？诽谤必须要是怎么样？可以证明真伪的事实嘛，对不对？可以证明真伪的事实。OK， 那侮辱是什么？侮辱是感情名誉的受损，侮辱是感情名誉的受损。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说，会有一说主张说这是侮辱，因为觉得自己的裸照被泼到网上面去，好丢脸，对。不过黄文杰老师就说啦、啊。把裸照铺到网上面去，也不见得觉得丢脸啊，对不对？如果身材非常的好，跟志玲姐姐一样，就大家都抢着看，点阅率冲破了30000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哪里丢脸啊？对啊，所以也不一定会构成公然侮辱的行为啊。网络上面是一个多数人的共进共闻的空间，这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有一说认为构成会，公然侮辱，但是另外一说认为说不会。不过不认为不会构成公然侮辱的那一说，会转而倾向用310条的诽谤罪。为什么？你把那个裸照泼上去之后，就代表什么？这个人有拍过，有自拍过，证明说这个人有自拍过。那在这个社会现在的风气底下呢，从陈冠希事件发表之后呢，其实对于这种性爱自拍，其实会给予很大的什么负面评价。对，所以觉得有事没事不要自拍啊，同学。对啊，不要讲说自己电脑没有人看见，到时候呢，人家就骇客就入侵了电脑，把你的电脑偷了，把你的裸照放到网络上面去，这是有可能的。对，好，所以这个题目就这个部分而言呢，上网偷裸照有可能是235条的散布猥亵物品，一定是有的，这没有问题的，因为裸照会依照15讲法就是刺激他的性欲。对，那这个公然侮辱跟诽谤部分呢，这边是有争执的，是有争执的。目前有两种看法。那你拿上面是写309了，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成立310条，好，那继续看下一个题目，92年的这个司法官的题目了。他说呢，也是很小的题目啊。甲呢受雇于某个公司呢去担任会计，然后为了要支应自己的财务危机呢，速度将公司应得的账款去转到妻子跟小孩的户头。面去，这个部分是构成什么？你还记得？还有没有印象？侵占？为什么？公司的会计是管公司的什么财产的？所以公司的财产是在什么？公司的会计的什么持有当中？那他为什么可以持有公司的财产？因为契约上的关系。 对符合食物对于那个侵占罪的要件，侵占罪的持有关系一样是来自于法律跟契约 ，OK， 所以他就把他人自己持有他人之物，就是自己持有公司的财产，把它据为己有，所以构成侵占罪 ，OK。那甲呢，同时担任大楼管理员的主委啊，主委这个，你们觉得主委这个身份怎么样啊？你想不想当你们大楼管理员的主委啊？绝对不要，拜托，绝对不要，真的。最近事务所接到很多那种管理员，公大厦的案件都是主委发生一些问题，主委最衰的，客户不是住户有什么鸟不拉几的那些算命小事都在找主委，主委觉得很烦。刻意呢以高于市价行情一年大概50000元的价格哦，跟某个清洁公司呢去签订契约，这是什么？你是不是跟那个厂商有勾结啊？那个主委啊，干嘛给他那么多钱啊？原本是市价是什么30000块，就用80000块跟他签订这个清洁契约，那个太夸张啊！这个部分会成立什么？你觉得？嗯，我说。会成立什么？主委不是公务员哦，主委不是公务员哦，他是什么大楼管理委员会的主委，他不是公务员，所以不会有什么图利或是贿赂的问题啦。可是会有背信，背信是什么意思？背信就是人家委托你去处理财产事务，人家委托你去处理财产事务，信任你，结果呢，你竟然违背了这个善良的注意义务，然后去怎么样，造成他人财产上面的损害 ？OK， 所以就是什么？住户委托你当主委去跟什么清洁公司去签订这个财产事务关系的一个契约，结果呢，你竟然图了自己的利益，对，就是基于不法得利的意图，或是损害那些住户的意图，然后去签订一个比市价高于50000块的这样的价格，所以呢，这个部分会有342条的背信罪的问题，或背信罪的问题。那接下来就往下看，甲偏袒呢某个清洁公司的行径呢，被这个经营的。这个经营的住户乙给发现了，那住户乙呢，扬言要予以揭穿。你觉得住户受不了，他觉得住户做的实在很烂，现在又出这种鸟事，我要揭穿你。那甲呢，就先下手为强，捏造事实，在大楼的公告栏 ，OK， 是大楼的公告栏，意思是什么？大家都看得到，就是公然的状态，声称说乙有诈欺的前科，希望住户小心，不要被骗。请问各位，甲成立什么罪？针对后面那个张贴捏造事实贴在布告栏，他讲什么话？他说乙有诈欺前科，可是节目告诉你那是什么捏造的事实？事实上乙根本没有诈欺前科，所以有没有诈欺前科这件事情是可以证明出来他的真伪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涉及到诽谤罪，涉及到诽谤罪。那诽谤罪这是不是足以乙毁损他人名誉的事情啊？是啊。因为什么？如果大家觉得说啊，原来乙有诈欺前科啊，大家对乙的那个社会观感就会评价就会下降 ，OK？ 所以这是足以损毁乙的名誉的事情。下一个问题是说，哦，那不要忘记它是一个诽谤罪嘛，对不对？诽谤罪有没有加重？是有啊，你是用的时候用什么文字图画？它是不是用文字图画？是啊，它是什么？在大楼的公布栏张贴啊，要么就是文字啊，应该是文字啊，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会有是成立所谓的加重诽谤罪，311条第2项的加重诽谤罪。那它有没有主权违法？是有，没有？为什么？一般的主权违法是有，当然没有啊，对啊，它也没有什么正当防卫紧急停车那些没有这个问题。311条的特殊的主权违法是有，有没有？311的适用要是什么？善意的发表言论。他是善意发表言论吧？他根本就是恶意发表言论吧？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会构成310条第二项的加重诽谤罪。OK， 这个题目也还好。那下一个我们看一下在近的99年的书记官的考题。甲女呢跟乙女呢，因为呢同时追求丙男呢，所以便反目成仇。哎，这不是八零党天在演的吗？对啊。甲呢担任，等到最后的演呢，演到后来就变成甲乙。甲女跟乙女其实是姐妹，他们就是有血缘关系，就怎么看乱演就无限循环。甲担任的警察的好朋友丁呢，在一次参叙的时候就跟甲说：“跟你讲，你的情敌乙呢，曾经下海卖你还坐过牢。”甲听到之后呢，就大喜啊，就信以为真啊，没未经查证到处宣扬。OK， 那乙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不堪名誉受损，因为谁会希望说自己是被人家指点说是下海卖淫过还坐过牢的人啊？ 所以呢，就对于甲去提出告诉，本章之罪呢，都是告诉男人之罪。事后呢，经过调查呢，下海卖淫的人呢，而且做过老人，并不是乙，是乙的表姐戊。后面这段话告诉你是乙是什么？后来证明说这件事情，甲所承认的事实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是假的。OK， 所以他就怎么念？所以他完全没有经过查证，然后就去宣扬那个足以诋毁他人名誉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被构成什么？310条的诽谤罪，310条的诽谤罪，完全未经查证。你这边要写的是哪一个事字啊？509号解释嘛，对，你至少要怎么样？要依照手边的资料，可以确信你所主张的是真实的，才可以免除处罚。你不需要证明到说那件事情完全是真实的，但是至少要有证据证明说呢，你可以相信那些依照那些证据，你可以相信说你所传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可是这个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经过查证。他完全没有什么查证，所以没有310条第三项的适用，没有310条第三项的适用。好，那这个是小小的一个题目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哎呀，但我们会不会今天就上到一节班就下课了？有可能，对，因为课上不坏。不过大魔王坐在后面，大魔王大概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所以等一下就之后大家看到就知道了，这个 surprise 这样。下一个罪呢，其实这两个罪都不会考啦，不会考，只是他刚好摆在这边就看一下好了。但一面叫做诽谤死者罪，对，他说什么？对于已死之人公然侮辱，这第一项；第二项呢，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也处罚。但是问题就来了、啊，他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为什么我不能讲他坏话？我讲的坏话也不会侵犯到他的什么名誉跟隐私啊，因为他已经拜拜啦、啊。所以学术上认为说，这条保护法律不是保护那个死者个人的名誉隐私，而是保护什么遗族，还有整个社会对于那个已死之人的尊重。对，这个也是可以是保护法律啊。对啊，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风气耶。对啊，这个应该不太像是能够是保护法律啊。对啊。我不是主张说就可以随便去乱骂死者，对，只是说呢，这个要不要用到刑法来处罚呢，还可以值得讨论啊。这个罪呢，之前有上过新闻，就是呢有人骂韩愈，然后呢韩愈的不知道第几代出现，就现在已经几代啊，就出来告这个诽谤死者罪，就进行告诉。像其他外国如果有这个罪的话，基本上都会说啦，你一定是在人死之后的70年之内要提出告诉还是什么的。对，所以这个时候都已经几世代了，竟然还会有他的子孙在对他提出告诉，他的告诉权应该是要做线索才对。OK， 好，这是312不会考。313呢是叫做妨碍信用罪，信用基本上也是名誉的一环啊，不过它是比较具体的面向，它是跟他人的经济在这个整个经济社会活动里面的评价有关系。对，所以呢，基本上法人也可以是313条的课题，法人也可以313条的课题。OK。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妨碍到他的信用。你就说这一家雷，这一家，例如说甲开一家乙公司，并为了打击这家公司，就说那个乙公司的负债的比率呢，已经高达70%，70%好了。对，啊，吓死了，谁还敢跟这家公司去做交易啊？这就是妨碍信用，就妨碍信用。OK， 或者是去传述一些说那家公司快要破产的妨碍信用。对 ，OK， 313。好，那以上是所谓的妨碍名誉相关的犯罪，其实它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啊，就是好，它会跟其他的相关犯罪黏在一起啊。那例如说把什么裸照抛到网络上面去啊，有可能会侮辱或是诽谤罪的问题啊，对啊，它会跟其他的犯罪黏在一起。OK， 下一个我们来看下一个罪章，就是所谓的妨碍秘密罪章。妨碍秘密罪章是侵犯隐私的，是它隐私。那我刚才讲过有两大类型。一个是所谓的用刺探的方式，用刺探的方式；另外一个是用所谓的泄露的方式，用泄露的方式。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你就依照这两个分类去看，它是刺探人家的秘密呢，还是泄露人家的秘密呢？那刺探的秘密有哪些犯罪来处罚呢？泄露有哪些犯罪来处罚呢？这样就不会漏掉，就不会漏掉。OK， 我现在看刺探类型的315，这叫妨害书信秘密罪。妨害书信秘密罪，他说什么呢？无故开拆或是隐匿他人封缄的信函、文书或图画，处拘役或3000块以下的罚金，这也是一个轻罪。第二项说呢，无故以开拆以外的方法窥视其内容，也是跟第一项一样的处罚。OK， 所以他处罚就是什么？ 你没有正当理由，无故就是没有正当理由，然后就去开拆他人的封缄信函、文书或者图画，一定要是封缄信函，信函的部分一定要是封缄的，信函的部分一定要是封缄信函就可以。如果那张信本来就没有封缄，那就摆在桌上，然后你把它拿过来看，这个不会构成315条，不会构成315，一定是那个信函是封缄的状态，是封，然后你把它那个封缄的状态把它给什么消除掉，把封缄状态消除掉。这个才会构成315条，才会构成。啊，至于你有没有看那一封信的内容，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你把一个封缄的信函把它给开拆，或是隐匿，重点在这里。那至于那个内容你有没有去看呢？不管。那无故呢？意思是说，没有正当理由。那什么情况下是有正当理由可以去开拆人家的封缄的信函、文书或是图画？比如说，父母对子女去行使什么？教育这样，比如惩戒权啊，或者老师呢对学生的收书包，或者是收东西什么东西的搜索行为，如果是在合理而必要的范围之内的话，就是所谓的有正当理由，它就不会构成315条，不会构成315条。那这个罪的问题呢，是有很有趣的。那第二项，先讲第二项哈。第二项说呢，无故以开拆以外的方法去窥视它的内容，也就是说，那个信函是封缄的，那信函是封缄的，但是呢，你不是用拆开的方法，你是用其他方法去窥视它的内容，像什么，把那封信有没有，拿来放那个日光灯下面啊，然后再看，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真的看得到吗？真的看得到啊？我是没看过啦，你回家可以试试看，拿写一封信，然后写，把它折起来放在封缄信封里面，然后日光灯下面看能不能看得到，应该是看得到啦。不过你要看到全部好像也蛮困难的，对，或者说是用什么科学高科技的仪器啊，那种可以透视性封带的那种仪器，然后可以解读出来说那封信里面在讲什么的。现在有这么高科技的仪器吗？不知道。对啊，反正就是可以用开拆以外的方法去窥视到，可以看到它内容的话，再跟第一项一样的处罚啦。OK， 可是这个罪的争议不在这个地方，这个罪的争议在下面这两种案子，那就是胡丹妙算。你看他说呢，甲呢知道他女朋友呢，乙女呢上锁那个提柜里面呢跟第三人并暧昧的情书，对，他就一直说那个女朋友脚踏两条船，然后把他跟第三人的那个情书藏在那个铁柜里面，那个真正的铁柜是上锁的，那铁柜是上锁的，他就破坏铁柜的锁，然后去看那个情书的内容，看了之后，当然就很生气啊！哎呀，你早知道说那名字情书，你还看，那自己要让自己爆血管，我也没有办法。然后更有呢，该情书呢就按图索骥，那情书上可能说他们两个在透过电子邮件去交往，他说乙女的网络信箱里面还有好多跟丙男亲密电子邮件，他又想看了。他就怎么样破解乙女的网络信箱的密码，因为他登录什么雅虎奇摩信箱啊、Gmail 啊，都会设定那个密码嘛，对不对？是哪个人把密码设定成 password？ 你不觉得很白痴吗？哎呀，我不应该这样讲，还是你们当初有人去设定这个密码是 password？ 之前新闻讲的啦，说这个世界上面呢，被尝试过被破解中最多密码，最容易破解的就是 password 这个密码。就把他密码打上去，就是打开锁，白痴，他是谁呀？你打个1234的七八爷，好像也还比较好一点。对，不过说不定我会因为说这个太白痴，根本不会有人这样做吧，所以反而说可能是这样觉得，不会有人打这个密码，所以我来打这个密码好了，就没有人尝试来破解我的密码，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就破解你网络信箱的密码去阅读那个电子邮件。请问各位啊，这个假男会构成什么罪啊？第一个破坏铁柜的锁，这当然毁损，这都不用讲了，对啊。可是呢，重点是破坏铁柜的锁，然后去看他跟第三人的情书，会不会是有315的问题啊？刺探秘密，这是刺探型的嘛，对不对？那个本来就不想给你公开给你看，你自己要去看的，所以是刺探型。会不会有315啊？315是说什么？你开拆他人封缄的信函，放在上锁铁柜里面的信，算不算是他人封缄的信函？真的真的这有两说啦。有一说认为说呢，铁柜跟信呢没有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你放在信封里面，然后涂上胶水，或是用订书机订起来，或是用回纹针夹起来的，基本上它都是封缄的信函嘛，对不对？基本上你是信封跟那封信是合为一体的，是融为一体的。但是放在上锁的铁柜里面的信函，铁柜跟信封就铁柜跟那个信函就没有融为一体啊，就没有融为一体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不能够构成315条，不能够把这种情况认为是那个封缄信函，对，所以锁在铁柜里面的情书就不算是封缄信函。可是甘定贵老师说呢， 虽然呢它没有融为一体啊，但是呢这也是一种让那个信函里面的状况的文字不要让别人看到一种封建的方法，用上锁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即便它没有融为一体，还是可以构成315条这个无故开拆他人的封建信函罪。对，目前有这两种说法，那个没有定论，这没有定论。后面的也是一个争点啊。那如果他人放在网络上面，网络信箱里面，然后有设密码的电子邮件，算不算自己所说的封建信函呢、啊？那个情况有点类似，为什么？第一，可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第一个，它不是实体，网络电子邮件。那个邮件不是实体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它起码怎么样？什么规定它的性质？电子邮件是什么？ 电子 记录。对，它是电子，220条第三项的电子记录。电子记录，电子记录220第三项告诉我们说什么？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准文书，准文书。OK， 所以就有人说。既然它是准文书嘛，对不对？就是它是准文书，然后又设有密码，就可以视为是315所说的封建信函或是文书，封建信函或是文书，所以它就可以用315条来处罚，可以用315来处罚。可是林三亮老师说不行，为什么？这样会有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问题，因为从315的文字来看起来，信函、文书、图画指的就是实体的，指的就是实体的，应该没有包括那种电子的、电子记录的这种虚拟的这种信函在里面，没有包括虚拟电子记录在里面，所以不可以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设密码的这个电子邮件呢，没有办法算是315条所说的封建信函，没有办法算是315的封建信函。315的封建信函已经是限于实体的，已经是限于实体的。OK， 目前有这两种看法，目前有这两种看法。比较针对 email 的部分呢，比较稍微比较没有争议，虽然也是有争议，但是比较没有像前面那个铁柜都没有争议。比较多数的认为说呢，不可以用315条，不可以用315条。好，那这个是这个罪会产生疑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上锁铁柜当中的信函，还有设有密码的 email。OK， 好，那接下来就看第七页。下两个罪呢，叫做窃视、窃录跟窃听罪。窃视、窃录、窃听罪。他说什么呢？我现在看构成要件好了，这个构成要件有点长，大家就耐心把它看完吧。第一个，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OK， 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两种类型。第一款，3及第一款，无故利用工具、设备，干嘛？窥视，不是窃视、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的隐私部位。这个情况第一款，第二款无故用录音、照相、录影或是电子记录去窃录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身体隐私部位。OK， 第一款则是什么情况啊？用望远镜去偷窥你在洗澡啊？用望远镜偷窥你在洗澡，这是什么？无故没有正当理由，利用工具，工具则是什么？望远镜或是什么设备？什么设备？设备也是望远镜，反正工具或设备则是望远镜，应该是这么说啦。望远镜属于这里所说的工具或设备去。窥视他人非公开的活动，不过洗澡当然是他人非公开的活动啊，除非你去什么泡温泉，然后去泡那种裸汤，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在大家面前洗澡，那个就算了，那个就是什么？你说你在大家面前洗澡，当然就是非公开的活动啊。言论是什么意思？言论就是说甲乙两个人在说话，第三丙呢从旁边呢偷偷利用录音笔把他们两个人对话就把它录下来，对。这个部分呢，就是窃听，就是或者装了窃听器去，这个非公开的活动言论，那个言论跟谈话也是要非公开的，也是要非公开。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公共场合谈话或是言论，基本上基于所谓的合理的隐私期待理论，在公共场合讲的话，完全的都不具备合理的隐私期待。你要么就不要在公共场合讲话嘛，你要在公共场合讲话，你就要。冒着什么被其他路人听到的风险，对啊，所以一定是非公开的言论或是谈话，还有身体的隐私部位这些东西，你是用工具或是设备去窥视、窃听，那就构成第一块。那这里要注意到的地方是那个工具或设备，所以如果你用肉眼去偷看你的洗澡。不会构成315条之一第一款，为什么？你根本就没有使用工具啊！这里所说的工具或设备，意思是说要能够去增强人体的器官的功能的极限，要能够去延长人体器官的功能。 所以你本来是例如说想要偷看对面的大学生妹妹洗澡，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呢，原本利用肉眼是看不见的，可是你这时候配上了无敌的望远镜，你看啊，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部分望远镜就是增加你的人体的器官，就是眼睛原本所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所以这个罪要成立，第一款要成立，一定是要利用工具或设备，而且这种工具或设备是要能够去强化或是增强你的原本的那个人体器官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才可以。所以眼镜有可能是工具设备，但是戴上眼镜它只是干嘛？就是矫正你的视力嘛，对不对？它只是恢复原本应该有的功能，它没有增强你的眼睛的功能，对，没有增强让你看远的功能啊，所以它只是恢复原本应该有的视力，对。可是你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得到什么？人体所不能够原本不能够人体器官所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构成这些所谓的工具或设备。好，那这个是第一款。那第二款呢？其实是叫取美缝条款，就是没有正当理由呢，录音呢、照相、录影，或者用电子记录去记录他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者隐私部位。那一二差在哪里啊？第一款是什么？窥视或是窃听嘛，对不对？第二款是什么？照下来或是录下来，对，照下来或是录下来。所以一二款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那不过三一五之一一定要跟三一五之二搭配使用，这两个罪一定要是连在一起的，一定要解。三一五之二说什么呢？意图隐匿的攻击场所、工具或是设备，便利他人为前条第一项的行为，对，第一项的行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万元以下罚金。这里是立法上的错误，为什么？奇怪了，三一五什么时候有两项啊？没有啊，只有什么款啊？对，那个三一五之二的那个第一项是立法者当初的立法上面的实务，它应该是什么前条第一款，它只是前条第一款，可是法条上面的确是叫做前条第一项，就是当初立法的时候弄错了，所以应该是前条第一款。所以如果你是怎么样有盈利的意图，然后干嘛攻击场所、工具或者是设备，去便利他人为前条第一项的行为，前条第一款应该是第一款，第一款行为是什么？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去窥视、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就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吗？这本来应该是什么？前条第一款是什么东西？提供工具、设备，让人家看得更远，帮助犯嘛，对不对？帮助犯。可是呢，为什么呢？在这边把它变成什么？正犯的，把变成正犯，直接把它规定出来，这是一个帮助犯的正犯化，这帮助犯。那你说干嘛把原本的帮助犯把它变成三五之二的第一项正犯啊？原因就是在于说他想要排除共犯从属性，因为如果三五之一的第一款正犯呢欠缺不法行为的话，那他的帮助犯要处罚吗？你要限制从属性，当然就不能处罚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单纯的把三五之二的这种提供工具设备这种行为把它独立出来的时候，那他就可以跟什么三一五之一的第一款去做切割啊？即便三一五之一第一款的那个人没有构成不法行为，但是因为你已经把三一五之二把这种帮助行为把它正犯化了，所以呢就直接用三一五之二第一项来处罚。他目的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什么叫做意图隐匿攻击场所，然后呢便利人家去用那些工具设备去窥探他人的非公开隐私活动啊？以前有一年我忘记什么考试了，就出这样的题目啊，就在讲这个。就是说呢，在那个澡堂旁边呢，有一个那个公寓里面啊，有一户人家呢，专门在网上面做广告，说呢，从我家呢，我家已经架设好什么几倍数的望远镜，然后可以看到旁边的澡堂里面的状况，对，然后来一次呢500块，像这种情况就是那个老板，那个架设在澡堂旁边公寓里面架设望远镜那个老板，就是这里所说的意图盈利，然后攻击场所。然后便利他人去用什么望远镜去窥视他人非公开的活动 ，OK？ 好，那这是第一项。第二项说什么呢？意图散布、播送、贩卖而有前条第二款的行为的话呢，也是用三一五之二来处罚。什么意思？你出于散布、播送、贩卖的目的，然后呢去做什么？去做第二款三前条啊，对不对？像三一五之一的第二款，无故把人家非公开的活动把它录下来这样的行为。那就用什么 315/2来处罚。意思是什么？它其实是315/1的第二款的加重，它其实是315/1第二款的加重。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有315/1第二款的行为，然后你又是基于这样的散布播送贩卖的意图去做315/1第二款的话，那就用315/2的第二项来加重处罚。用315/2的第二项，它如果位置有点错乱了，它应该摆在315/1的后面，对啊，不过它摆在315/2的第二项，所以考试的时候要小心，考试的时候315/1一定要再仔细看清楚有没有315/2的情况。那315/2第三项呢，也是很重要的，说制造、散布、播送或是贩卖前二项，或是前条第二款所切入的内容的话呢，就依照第一项规定来处罚，依照第一项规定来处罚，什么意思？前二项是什么东西啊？制造、散布或是播送，或是贩卖前二项或前条第二款的录影的内容，主要是在讲前条第二款录影内容啊。意思就是说呢，那个你就想象曲美风事件好啦，那个偷偷录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好朋友那个叫什么？没有人会记得，好吧？无名氏 A 好了，无名氏 A 呢，他就一开始在曲美风他家装了一个录影的设备，然后把他跟那个曾先生的那个性交的场面全部都录下来了 ，OK。所以它是构成的315/1第二款嘛，对不对？那之后呢，如果说那个不知名的小姐呢，又把这个录影带呢制造、散布、播送，后来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大家都看到有没有？那阵子大家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张光碟，你们可能没有遇到吧？那个多久以前啦、啊？对啊，我是没有拿到啦，我还蛮想拿到，可是我没有拿到，对，因为没有人送给我这样子。对，所以制造、散布、播送是贩卖前二项或前条第二款的那个内容，所以他就把它拿去卖给什么？那时候是新新闻还是一周刊啊？新新闻吧。对啊，那就依照第一项的规定来处罚，你就加重处罚，就加重，因为315/2比315/1还来得重，还来得重。OK， 那前三项未遂犯法，其实这没什么好说的。OK， 好，那基本上315/1跟315/2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什么叫做非公开活动呢？这边李茂盛老师讲得很好，他说呢，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合理的隐私期待才算。那除了物理空间的因素之外，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车站啊、百货公司啊去做一些这种谈话或是言论的话，基本上这个都是属于非，这都不是所谓的非公开活动，这都是公开的活动，这都是公开的活动。所以就很好笑啊！如果说有人呢参加什么同志派对啊，不是同志大游行，有没有？那同志大游行，他基本上他们都会穿得非常的暴露，对。那假设他们穿得非常暴露，然后在街上走来走去的话，这算不算他人的非公开身体的言论或者活动？当然就不算了。他是自愿穿着这样在街上走，那当然就不算是非公开的活动。所以那个物理空间是你要去考虑到的。公共场所基本上不算是非公开的活动啊，或者谈话。还需要考虑到是后面这个标准。他说呢，如果说呢只有少数人知道呢，而且你本来是要考虑说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已，而且一旦被公开，可能对于当事人的那个心理上面会产生痛苦跟不安全感，这种才算是所谓的非公开活动，才算非公开活动。OK， 好，我们把下面这个四等的这个题目看完就先休息。等一下，应该是七点半吧，没错吧？对，常常会忘记。甲女呢，之夫呢，跟公司的同事乙女呢，有染了，然后就为图报复，就唆使垂涎已久的这个友人丙呢，去对乙去做性侵。那丙呢，借机呢，就邀请乙上酒店喝酒，将乙灌醉之后呢，就带回他的住所，带回他的住所，然后乙但醉呢，丙就性交得逞了。那丙离开乙住所的时候呢，看到说乙的姿色呢，非常的撩人啊。对啊，然后呢就拍下了乙三点全露的裸照，问你说甲跟丙的刑事责任怎样啊？大家稍微练习一下吧。先来看丙的部分，因为丙是正犯嘛，对不对？丙是正犯，丙构成什么？丙做了什么事情？把他灌醉。嗯，让我想到黄大炜的歌。 然后呢，戴乙呢回其住所 ，OK。可是把他灌醉，戴乙回其住所，回到谁的住所啊？那个乙者是谁啊？是乙吧？还是丙？你们觉得？嗯，好像有不同的解读，我想听到有两种声音。丙借机邀乙上酒店喝酒，将乙灌醉后，戴乙回其住所。哦，后面有写啊，对啊，乙的丙离开乙的住所啊，所以是带回去乙的房，乙的住所。可是乙有同意他进去吗？哎，你把他带回，把灌醉之后带回他回家去，可是他有说他可以让你进来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丙借机把他灌醉之后带乙回去乙家，丙这个部分就已经成立306了，不是吗？这个是啊，他的确是没有同意他，他没有同意他，可以说你可以进来我家，对他已经烂醉。好，下一个，乙烂醉之后呢，丙性交得逞，这个到底是什么？他跟性交嘛，对不对？那又回到上堂课讲的啦，这是221呢，还是225呢？你觉得？那是221还是225啊？关键在哪里啊？那个喝醉酒的状态啊，是谁造成的嘛？对不对？是谁啊？丙造成的哦，所以至少可以推定说什么？先推定是221，对，因为是他让乙把他灌醉的嘛，对不对？所以先推定是221。可是221有限制的，不是吗？一定是什么？应该是把他灌醉的时候，就是想要对他干嘛？强制性交啊，对不对？这个案子有没有符合？有 ，OK， 这个跟上一节跟我们讲的案子不一样哦。这个案子是什么？他一开始灌醉的时候，就是想要趁他醉的时候对他强制性交，所以呢是221，是221条。可是不要忘记了，写到221，你就要在干嘛？下一步就是要看有没有加重强制性交事由，有没有加重强制性交事由？有，哪里？侵入住宅啊，不是吗？侵入住宅啊，他没有得到他同意就进入住宅，就是侵入住宅。前面有个侵入住宅，有没有？所以这个部分会构，因为侵入住宅行为的强制性交，所以构成222，或构成222的加重强制性交罪。所以丙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没有完。他在走之前呢，就看他姿色撩人，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都已经对他强制性交完了，然后怎么会又觉得说他姿色撩人？就才叫3点多，我到底是有点多，是那边有点怪怪的。好，不管他，拍下他人3点全露的裸照，成立什么犯罪啊？拍下他人3点全露，你知道什么犯罪？3点全露跟性有没有关系？有，所以有可能会有什么猥亵的问题啊，对不对？会有猥亵的问题哦，不要忘记了，跟性有关系就会有猥亵的问题。这是哪一种猥亵啊？强制趁机又来了，这是强制趁机，绝对不会是触摸嘛？触摸是啊，碰一下然后就伸回来了，然后就尖叫，然后被害人尖叫。可是这个案子是什么？他昏倒。他昏倒是趁机还是强制呢？趁机，我听到比较多声音是趁机。为什么？接下来看行为啊。他是离开他住所之后，原本他灌醉的时候有想要拍他裸照吗？没有。他是后来怎么样？性行为结束之后要走的时候，才另行提要拍他裸照。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趁机性交。是，虽然他没有办法反抗。也是因为他灌醉没有错啊，但是呢，因为他在灌醉中没有想要拍他裸照，所以这个部分就应该被论趁机性交，不是强制性交，不是强制性交罪。OK， 所以这是趁机性交罪。好，所以甲的部分就是构成了加重强制性交罪，222还有一个趁机性交罪，趁机猥亵罪，趁机猥亵罪225的第二项225的。不过要注意这边的趁机猥亵罪有一。对啊，就没有争辩。如果是强制猥亵罪的话，就会有争辩。嗯，好，所以它构成222跟225的第二项，这两部分去竞合，那应该是想，应该是另行起义，所以是数罪并罚。那那个甲的部分怎么办呢？你们觉得甲的部分做什么事情啊？想干嘛？唆使，唆使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教唆嘛，对啊，唆使部分就教唆。可是考点在哪里啊？他只是说你可以对他性侵，有说你可以对他拍裸照吗？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拍裸照的部分已经逾越了什么原本的假的照出的范围，所以那个部分就有什么 并自己来承担。假就派我到部分趁机猥亵罪的部分是不会成立教唆犯，是不会成立教唆犯。他只有就222的部分成立教唆犯，225的部分呢，因为不在他教唆的范围，所以他不会成立225的教唆犯。OK， 好。所以你发现说，现在的考题基本上就是总则跟分则就混在一起了，总则跟分则混在一起。那这个考题如果要延伸的话，对，刚才还忘了讲了，你拍人家裸照会不会成立315之一？你想一想，会不会是315之一所说的第二款，无故以录音、照相对于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身体之部位？你觉得应该算吧？对啊，算了，所以还会再加一个315之一，刚忘了说，还会再外挂一个315条之一。然后这个题目如果设计的更狠的话，就继续往下，他就把这些裸照干嘛？要么就抛到网络上面去啦，要么就是什么放在一手肯定就散不出去，所以又会有什么315之2？315之2说什么？哪一款？第二款，第三项，315之2第三项，散布前条第二款切入之内容的话呢，就依照第一项规定来处罚。OK， 对。所以考题都是这样，长这个样子，要么就是再散不出去，要么就是泼到网络上面去。他泼到网络上面去，不要忘记了会有什么？看那个泼到网络上面就会变什么？裸照是猥亵物品，所以会有什么235散布猥亵物品罪，还有什么侮辱或是诽谤的问题，侮辱或是诽谤的问题。好，那就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